增广见闻，时事趣谈。茶余饭后，每逢星期日晚8点到9点，由 Jack、Victor、益凡为你播出，欢迎收听。 讲呢个抗战，因为唔单止你系历史学家啦，而且你自己本人都参加咗抗战，系嘛？ 系 系系，简单感觉。第一点就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呢时时呢都不记得了抗战的事干，因为呢这事干是不是都是50-60年前的事干，几年前的事干。同时呢很多人呢就以为呢时都这么说，抗战就是什么呢，抗战就是靠美国两个原子弹，于是呢就胜利了。这件事我就觉得有点不很服气。因为呢冇錯，原子你個原子彈有原子彈咧，係加速咗日本嘅投降，但係不能話有兩原子彈咧就將呢8年抗戰咧完全抹殺咗。我知道中國呢8年抗戰裏邊咧，喺戰場上面咧犧牲嘅有700萬嘅戰士，喺間接直接裏邊而死嘅國民咧，成接近3000萬，受傷害嘅城市咧。幾百個城市受損害的財物咧，嗰啲根本可以計算啦。咁呢個咁重大、咁重要的事幹咧，點解你話兩個軟蛋就完全就將其他抹殺曬咧？因為我覺得唔服氣。仲有一點就咩咧？就係、是、有啲人認為咧，中國嘅法治不平等條約，就係、是、香港收回香港，於是法治不平等條約。我覺得你太可笑了。中國受不平等條約的時候呢幾乎成100年，由鴉片戰爭之後一路都有不平等條約，怎可以是為簡簡單單受香港就 消除的呢？中國已經付出很大的代價，幾百萬 的戰士，幾千萬的人命，而且很激烈的戰爭，很多很多 無可計算 的損失，然後才爭取到這個 消除 不平等條約。我絕不能夠說那麼簡單就是什麼、還有一點我覺得 有些不平的，我原來是當抗戰時候當兵，所以我很親身了解到當時的確確國民政府呢是領導這個抗戰，參加這個抗戰的。現在呢，現在我見到個宣傳的呢只是講平型關之役。平型關沒錯，平型關這次的戰士呢都是打勝仗，都是大捷，都是有意思的。但是呢因為平型關之役呢於是抹殺了其他的戰士呢，这个太过不公平了。中国抗战呢8年抗战里面呢，你估有几次的战士呢？根据你的统计的时候呢，有40000多次战士。 哇，这么多。 是有40000多次战士。有会战有22次会战，大会战22次。 我想问一下呢，咁咁多次战役里面呢，究竟即是共产党呢当年呢参加几多次呢？有没有统计过？ 呢咁就我就冇統計過，但係咧我估啊，譬如佢所最宣傳嘅平型關之役咧，平型關之役咧係冇錯，係林彪115師喺抗戰初年時候咧，喺平型關裏邊咧，喺山西裏邊、西平型關裏邊咧，係打次勝仗，係咧遊喺啲遊擊戰嘅勝仗，但係咧就同22次大會戰咧不能相比較。因为20多次的大会战呢，尤其是淞沪大会战，淞沪大会战呢歼灭敌人呢是动不动几万，每次会战都歼灭几万的，譬如长沙的会战啊都是歼灭几万，而且都是很有作用的。所以呢因为一次只是宣传平型关而抹杀了其他的那么多呢，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尤其我当我兵的呢，当我兵过的呢都有少少呢有不白之冤之咁感觉。 各位听众朋友呢，咁我哋而家现场采访緊嘅呢就係孫國棟教授。孫國棟教授呢就係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嘅主任啦，同埋新亚书院嘅院长。咁我哋都知道而且係著名嘅历史学家啦。更加特别嘅呢就係孫教授呢本人呢当年係叫做从容啊，弃不从容啊，所以呢就係参过军呢去抗日嘅。所以上一次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呢就问到呢个抗战嘅呢个情况啦。咁我諗孫教授呢就係 現場咧就同我哋大家各位聽眾朋友咧就解釋一下，即係佢所認識嘅抗戰同埋即係還抗戰嘅本來面目啦。咁我哋電台嘅熱線電話咧就係650-988-8805 650-988-8805嘅。各位，我哋今日嘅電話咧係有少少變動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就係、是、即係打呢個新電話啦。如果你對抗日要發表你嘅睇法嘅話咧，可以或者有問題問孫教授嘅話咧，即管可以打我哋嘅電話嘅。 係啊，同埋今日咧，我哋咧就啊柴飯節目咧，就喺互聯網上邊咧直播嘅。咁即係話咧，啊世界各地嘅朋友咧都可以打電話入嚟咧，就啊同我孫教授咧啊問問題傾下偈嘅。啊，咁樣如果去你哋去呢個個網址咧，就 www.soundofhope.net 啊www.soundofhope.net net， 咁主页嗰度咧就有个茶余饭后嘅啊个 link 喺度啊，咁你入去揿一揿咧就可以听直播，听到个节目噶啦。 嗯哼，咁孙教授，你啱啱讲开咧，即系有几点你觉得好唔平嘅，即系关于抗战咧，你觉得从历史学家嘅角度同埋你本人参与嘅角度咧，系应该注意更正嘅。咁有一点，我觉得最后嗰点咧，你啱啱讲嘅，即系国民政府嘅参与程度同埋国民政府嘅领导程度呢、這个即系抗战咧，我就觉得好似同好多中国大陆嘅历史书咧系有好大嘅，即系俾人嘅感觉好似好大唔一样喎。 系，就因为佢只系宣传啲平型关之役，将其他冚冷抹晒，冇轻轻就冇过咗啦。咁、实在咧，主要最主要最主要嘅咧，佢几时大回战咧？是打硬仗的，这个很重要，尤其在淞沪之战开始的时候呢，中国的战略啦，中国的牺牲的大的力量都很非常严重的，我们不能够将它轻轻地抹杀了。我在这里说呢， 咁淞沪之战是一种咩，是一个咩战争呢？我想可能很多人未识， 我而家下一首嚟解解淞沪之役嘅点样点发生嘅啊？因为日本侵略中国咧嘅历史好长，好有成百年嘅历史。喺1994年，日皇咧，日本天皇咧嚟访问美国时候咧，当时我哋写咗一篇文章咧，系写叫做日本侵华百年痛史，一百年的痛史。我当时呢就将这个日本侵华的事件呢一件一件的时间序列出来。关于这个事件呢，我现在不能够 再重复了，因为为什么呢？时间关系我不能这样。那实际中国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呢，是非已经 很长远历史了。尤其是什么呢？自从这个禁战争之后，日本又攞到好多好處，打勝咗。跟住嚟咧係日俄戰爭，日俄戰爭咧又攞咗好多俄國喺中國戰爭，在中國戰場裏面咧，喺中國打戰場土地裏面戰爭，又攞咗好多俄國嘅特權。經過兩次戰爭之後咧，於日本咧就越發咧自信啦，佢覺得非要侵略中國波啦，而認為咧不但要滅亡中國，而且要吞並全亞洲中國啦。尤其當時跟冇幾耐咧，就係世界第一次大戰。第一次大戰時候咧，日本都利用嘅機會咧，越發發展啦。因為所有其他列強咧，都喺歐洲作戰，同時啦，要買日本嘅，要買好多要戰作戰嘅用品咧，去日本買。於中日本咧就發展佢嘅重工業。所以經過咁之後咧，於是日本咧重工業發展啦，又經過咁嘅兩次戰爭之後嘅勝利啦，越發咧越侵略中國。所以侵略中國非常之，你睇上嚟，我當時候咧，一年一年嘅越最弱嘅幾乎咧，日本咧都不斷嘅侵略中國，嗰個橫蠻啊無理處咧，簡直使人哋好憤怒嘅。所以我用痛史嚟解。但現在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只能夠從咩咧？從抗戰呢個時間稍微講講。抗戰咧係分嚟幾期，大概可以分嚟幾期。第一期咧，開始民國26年七七事變開始，一路咧到咗民國27年，即係1938年武漢撤退時候為止，呢個第一期。因为第一期里面咩啊？我知道卢沟桥事变咪喺民国26年啦，26年七七事变呢件事，大家个个仲记得嘅。 7月17号中国呢，中国国民政府呢就宣布呢全国总动员，就决定呢长期抗战。所以长期抗战咩意思呢？因为日本呢是希望速战速决的，中国呢希望能够长期能够抵抗，因为中国知道就短期里面呢不能够短期就打打佢啊， 兵力太悬殊啊，当时 因为军备太过悬殊啦。到7月28号失北平，退出北平。7月8月1号呢失天津，因为天津北平呢距离呢个卢沟桥好近啦。当时日本呢就他希望速战速决，他就从天津北平得之后呢分四路军进扣给中国，一条呢一路呢就从天津呢沿住津浦路南下来打上海，准备打上海，一条呢就从北京北平呢落来呢沿住平安路里面呢来打武汉，一条呢就夺山西，因为山西是一个最重要的军事重地来的，一条呢就是由这个张家口呢向西入中国西部，还有一条呢就由他的海军，由他本土里面的海军佐世保呢由海军呢来攻上海，他以为呢他当时候呢就宣布，他说三个月呢就可以灭亡中国，他以为呢他只是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以为呢由津浦路下来呢很快呢就到了到上海，由他坐在堡里面的海军呢跨海呢很快就攻到上海，他以为呢攻到上海之后呢即刻你就可以入南京了，因为南京之后你就要投降的了，你要投降的了，他以为中国呢还是以前这样的清朝时候的情况，打到南京你投降之后就灭亡中国了，所以他就说三个灭亡中国，请世界各国里面呢不要躺着浑水，冇干呢件事干， 即系佢咪吓吓人哋咧？ 系啊，佢冇杀死佢啊，吓嘅要吓人。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咧有个决策，有个战略决策，就认为咧我哋呢次咧必须长期抗战。所以立即咧就宣布咧，将重庆变为陪都。点解点样宣布陪重庆咧？因为重庆咧系最有资格可以做长期抗战嘅，因为重庆咧四面咧都系高山，系高原。你如果从长江上去索三峡上呢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怎样呢？要绕很长的路，由广西贵州入边可以，而且四川呢是中国所谓天府之国，最粮食最丰富的，所以呢可以呢维持中国长期抗战的。 咁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而家采访緊嘅呢就係孙国栋教授啦，就係著名嘅历史学家，原香港中文大学嘅历史系主任啦。咁我哋嘅电话呢，现场嘅电话呢就係1650988805嘅 ,650988805 嘅。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係有对抗战要发表你自己嘅见解呀，或者係有问题要问孙国栋教授嘅呢，即管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咁孙教授你啱啱讲緊係淞沪之战啦。淞 沪之战於是呢佢喺攞咗天津之后几十几日就即进攻上海，而且宣言呢就係、是、三月可以灭亡中国，所以上海之战系咩呢？淞沪之战嗰次呢系8月13号、你睇下佢8月1号呢攞天津，13号嘛就准备进攻上就发动上海之战之后啦。咁、要中国呢决定呢上海呢必须守三个月，当时国民政府决定这个战略呢很成功的，因为他想三月之后打破了你说三月灭亡中国这个时候，同时呢可以提起中国人的信心，因为当时中国人他就信心不够了， 是 那呢所以呢中国呢当时结集了前面结了30万的最精锐的国军呢来在上海这边抵抗，日本呢亦发动他认为最精锐的部队前到20万呢来攻上海，在上海结果呢果然在上海里面呢三个月呢打不到上海，这场战事呢是一种非常非常激烈的战事来，因为当时呢日本里面的报纸呢就用什么呢？用叫做人肉魔方， 嚟形容呢戰士，即係話啲人肉喺度誒，咪喺度 磨悲慘啊！ 呢個有當時上海有好多租界嘛，法國法英國嘅一個咁嘅誒軍事領袖咧，佢可以喺旁邊睇唔睇住嘛？佢認為呢咁嘅戰爭啊，係從來係歷史咁殘酷、咁堅、咁勇猛、咁堅忍嘅戰爭咧，係從來所冇嘅，係最少嘅。可見呢個戰爭咧係非常之慘烈嘅，而且中國咧係歷月守三月，一路守到十一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一月廿幾號上海嘛，然後撤退啦，即係守三月啦。真正撤退嘅時候咧，做一件事咁好動人嘅就咩咧？當時喺閘北裏邊有一個大家或者記得一個叫謝晉元團長，係個團副嚟嘅，副團長嚟嘅，佢領著八百個壯士咧。守住四行倉庫，四行倉庫就咩咧？中國四間銀行裏面嘅倉庫，倉庫守都丟銀紙倉庫，梗係好過堅固噶啦。你集北守住倉庫裏面咧，係抵抗。即係日本已經宣布話上海打後噶啦。結果咧，這個四行倉庫裏面咧，第二日咧仲升支國旗，升支青年白嘅旗。呢青年白旗點嚟嘅咧？當時我嗰陣時候咧，我只係十五歲，喺廣州。當時候咧。我見當日報紙裏面咧，仲睇到各報紙都有、用好比較大好嘅大橙咁嘅字咧嚟登記呢件事個，話呢個閘北仲未日本未攞到，話呢個旗點咧，當時全係一個姓楊嘅女童軍，遊過蘇州河， 哇！ 游蘇州河咧，夜晚遊蘇州河啫，帶國旗入去俾呢個攻擊啲八百壯士嘅，咁八百壯士第日咧就沿將呢啲戰國旗沿起嚟。拐嚟，日本人咧就要打落呢啲國旗，於是用飛機咧低飛嚟掃碎啲國旗，希望打落啲國旗。啲八百壯士咧就一定要維持啲國旗，唔俾佢跌落嚟打落嚟。於是用肉身嚟保護呢啲國旗。 哇！ 所以呢啲事幹咧，全世界震動嘅。我當時喺廣州時候咧，睇呢啲報道時候咧，都非常之 好悲壮， 好非常悲壮，全世界人都认为非常悲壮嘅。咁呢啲 系唔住啊！咁我哋而家线上有朱生嘅，系朱生你好。 系咁咧， 有 除咗啲 朋友， 系啊， 你好， 喂，朱生你好。 系，我想问下教授有啲嘢，因为我听到咧嗰个叫做咩西安事变嗰个主角张学良咧，当时就话叫阿蒋介石话叫做。暫時咧就同中國共合作去打咗皇軍，然後先再乜嘢，即係咁咧就整到中國歷史改寫咗。因為如果當時話國民黨啲軍直打到嗰個共產黨嗰個總部延安啊，如果唔係當時張學良反戈咧，共產黨根本冇咗噶啦。所以咧，而家中國共產黨即係話，雖然佢就唔敢承認話嗰啲皇軍幫咗佢奪個政權，但係間接上咧係俾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喘息嘅機會，等佢日後壯大嘅。我想聽一下教授嘅意見，即係因為歷史呢方面，我只不過喺書籍嘅雜誌睇到，所以即係真實嘅情況我就唔係好了解，所以我聽一下阿教授意見啦。多謝你啊！ 哦，多謝先生啊！ 冇錯，你咩咩先生？ 朱先生 啊！嗱，你哋講法係對嘅。當時候咧，假如都當時國民政府嘅決策係咩咧？就是先停掉內部，然後先至咧讓外安內，然後先讓外。咁當時佢就係想剿滅咗共產黨，然後咧先對付呢個日本嘅。於是呢個情況咧，對中共嚟講咧係非常之不利嘅。如果佢被消滅嘅話咧，於是咧就再好難再起嚟啦。因為佢一定要點咧？你希望鼓動咧能夠咧發動戰爭。放戰爭之後，佢就可以生存啦。所以你所講嘅朱生所講嘅咧，呢個係當時係報道事實係咁樣。不過有一樣我補充就咩咧？中國在當時亦並唔係話國民政府咧就唔想抗日，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記得我在我讀初中嘅時候咧，就已經咧國民政府就推動咧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嘅目的就咩咧？因為當時咧不能話正面講出嚟話我自己即係打日本啦。佢新生活運動咧就準備抗日嘅，可見在當時準備抗日咧係早就有決心噶啦，亦並唔係一定要到張良 你講嘅呢個係七七 盧溝橋事件 之前 即是他已經在做準備了，即是日本正式入侵之前他已經在做準備， 是準備、 哦 okay、 做那裡我要在這裡再補充一下的呢，當時中國軍備在車自變的時候呢都很差，比日本的、軍備呢差了不知多少倍，加上沒有打的、嗯嗯、那為什麼 會軍備都差得那麼差呢？如果我看一本歷史的時候呢，我就知道這有些情況，因為自從辛亥革命之後呢，成立中華民國之後呢，跟著北京裏面呢冚唪都是軍閥政權， 嗯哼， 一路中這個國民政府呢要到民國17年然後才至北伐算統一、 嗯、 就這個統一呢，這個所謂統一來講呢就都是草草統一而已，跟著統一之後呢，跟著呢美國 有內戰，有李宗仁啦、山西的阎伯山啦、馮玉祥啦，以及中共的當時在很多的方文街政府啦，一邊有一個內戰，到民國二十年呢，即是1931年呢，就已經發已經有呢啲東南亞事件啦，日本已經發動侵略中國，武力侵略啦，所以就當時候呢，呢、這個冇軍事裝備咁差嘅，亦有少少咁嘅原因。仲有啲我哋補充做咩呢？當時候我讀小學生，做小學生時候，我覺得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之後呢好多嘢都失敗，但有一樣事幹係成功嘅。咩事幹成功呢？國恥教育成功嘅。 嗯， 國恥教育成功嘅。因為當時我讀小學時候呢，幾乎呢篇篇國文裏面呢，啊呢、這個國恥點點點點，幾國之後國恥點點點，我哋學校裏面呢一到國恥日呢就放假。就放假，放假點呢？放假又唔順得上堂，就點樣去宣傳？我個人讀小學一年級，一年級時候咧已經跟住小學六年級嗰啲哥哥姐姐咧去宣傳啦。佢哋咧就即刻組織宣傳隊，組宣傳隊咧咁就走去街市裏邊咧，我就擔住凳，我細佬哥咪幫擔凳仔啦，擔凳仔就去市場裏邊咧一擺低，嗰啲小學六年級嘅同學咧。就起身企喺度宣傳啦，我哋今日點點點點受日本人侵，被日本受英國點樣就主要點侵略，宣傳啦。可見國恥教育咧係非常之成功，其他教育其他咧都失敗，其實國恥教育成功。所以當時候我記得好，記得我哋用個寫個學校裏用唔用拍字簿嘅？拍字簿咧叫咩？拍字簿咧叫五字簿，個封面拍字簿每面咧都係大嘅五字，點解五字呢？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五字呢是中國國恥最多的，那五月份五月啊，它、 哦、 最多的，所以叫五字簿、哦、所以五三、五三十、啊、是不是五幾五最多的、 嗯、 所以呢國恥教育呢就當時成功了、 嗯、 所以你看看當時的國恥他講國恥教育啊、嗯、啊講新中運動啊，就當時並不是說完全放任日本不準備打的、 嗯哼啊嗯、哼，即之所以你會氣不從容，因為當時你好像是讀高中還是讀高中？ 我當時、就是、我大學三年級，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哦、即氣不就從容了，你就去參加參軍，然後就抗日，是吧？ 我是參加十萬支青松軍、 嗯、 我那時候呢就是讀政經大學讀了三年級、 嗯、 讀三年級的時候呢，當時咧，嗰陣已經到抗戰末期啦， 抗 戰末期，亦係咩咧？抗戰最好緊張的時候啦，因為長沙咧，日本人要攻重慶嘅時候咧，佢不能夠從沿住長江而上，長江上唔上唔到嘅，即係到而家咧要開佢啊，佢必須要點咧？要繞到廣西，由廣西入貴州。由桂林入廣西，由柳州，廣西柳州入桂林，由桂林入這個甘肅，咁然後先至入重慶，所以好困難嘅。咁但係咧，長沙係一個好重要的地方，因為長沙佢攞唔到長沙嘅時候咧，佢一入進攻嘅時候咧，長沙就攔住喺度，攔住個西南裏邊，所以日本人咧。一路咧就駐攻長沙，長沙啲會戰咧，長沙經過三次會戰都大失敗。當時每一次長沙會戰咧，都簽入日本人幾萬人嘅，好重要係大嘅會戰之一。到咗後嚟咧，長沙到第四次啦，到1941年，1941年時候咧，第四次時候咧， 日本集中力量攻長沙啦。佢長沙原來守長沙嘅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三次長沙大捷咧，都係個孫岳將軍，孫北啊。後來孫岳都調咗啦，調咗第二個人守長沙之後咧，就失長沙。失咗長沙之後咧，然後日本人先至敢由貴州由柳州入桂林，由桂林咧入獨山，咁入去重慶，咁佢想攻重慶。 孫教授，你講過開始提過，你話有廿幾次戰役啦，即係最大嘅啲戰役啦。咁咪即係中間你睇到，即係從國民軍同埋即係八路軍啊、新四軍嗰啲，咁佢哋嘅作用喺呢度入邊係點樣比咧？因為我 戰役裏邊最嗰廿二次嘅會戰咧。最重大的咧都是淞滬之戰。淞滬之戰無論戰略上同埋戰事之猛烈激烈法咧，簽名日本人之多咧，都係淞滬之戰第一。跟住嚟咧，好多次都幾次會戰到好咩嘅。譬如武漢會戰啦，保護武漢啦，日本要動用毒氣啦，要中共嘅軍隊裏邊咧有一次咧係比較平型關節，比較咩嘅。不過咧，平型關節咧。是第115師林彪做師長的。做師長的時候呢，當時因為中共分四條路，一條路呢就從津浦線下來想攻上海，一條呢從北京裏面的京滬鐵路來想攻武漢，第三道呢就要爭取山西。入山西的時候呢，這個這平型關之役呢是林彪領導的。但是林彪這個平型關之役沒有錯，是勝利。是大是勝利，就簽入日本的千幾人，就以平型關嚟比嗰啲咁嘅幾次淞滬之戰咧，就不能夠比啦。比佢22次嘅淞滬之戰就不能比啦。但你話佢有冇作用咧？亦都有少少作用。但你話因平型關役咧，就冇殺咗其他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就太唔公平啦。 因為我睇到即係網上咧有鄭宜春教授寫嘅一篇文章咧，佢就評中國嘅十大方言啦，咁其中咧抗戰咧，佢認為咧係其中一大方言，因為當時佢嘅睇法咧，我睇下你同唔同意咧，就係當時係佢覺得中國共產黨一開始係忙於生存。其實是沒有這樣的決心去抗戰，只不過看到抗戰是一種對於他們生存的一種手段，能夠將那個國民軍的注意力轉到那邊，然後他們才是決定北上抗戰的。其實那時候他已經是決定本來是 往其他地方去的，已經走了幾個月的，然後才看見國民的熱情是要抗戰，所以才北上抗戰，這個其一。第二個呢，他講到呢就是說好像當時是八路軍呢，是毛澤東好像落了一個命令，十分一分好像是抗戰，兩分是不知道做什麼，七分是準備對抗國民政府的。你當時所以八路軍領的是國民政府的響糧，但是他覺得呢當時中共的軍隊呢根本就是沒有去努力去配合抗戰的。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樣？ 是我覺得他的看法呢，所以我唔敢話佢一分兩分寫佢用我咁確定嘅腳法咧，大體上係如此。我哋睇下呢個事件就咩咧？從抗戰最初嘅時候咧，國共都比較合作嘅，一路到咗民國三十年，即係1941年，跟住咧就壞啦。1941年咧1月17日，個新四軍就叛變啦，因為當新四軍係中共嘅軍隊。葉挺嘅就叛變啦，叛變之後咧，於是嘛，國共就開始破裂啦。咁你睇佢在當時正嘅1941年時候，正係抗戰好嚴重嘅時候，佢就已經叛變啦。可見佢當時咧，佢作用咧就係、是、並唔係在乎 注意力喺 日本啦。 喺叛變之後，仲有冇抗日咧？佢 叛變之後，於是兩個鬧翻咗啦。於是咧。中共一路都是咩？係游擊戰。國民黨國民黨所領導嘅國民政府咧，就冚唪唥都係實力嘅會戰，硬頂硬嘅。所以一個真正戰爭的時候咧，最主要嘅當作硬頂硬啦，不唔係游擊戰啦。所以就游擊戰裏邊咧。中共都是有貢獻，不是沒有貢獻。但是呢你說這樣就是由中共領導的時候呢， 將呢、這個國民革命軍呢個陷落一筆推銷嘅時候咧，呢、這個唔公平嘅、嗯。所以你都睇到嗰、那個呢、這個先生所講所寫嘅咧，太子上我係同意佢係咁樣睇法、嗯嗯，但係就唔肯確定佢話一分兩分幾多分嘅。 即係當時佢係肯定 係咁樣， 係為生存同埋為即係對抗國民政府係作咗好大嘅準備嘅。咁、嗯、我哋而家有另外一聽眾朋友喺線上啦，係好似係書生係咪？喂 喂，你好。 Hello， 喂， 系，请讲， 系咪动画？ 系，你讲，请讲。 哦，系，我想讲下教授，问下教授，因为咧阿张学良咧，佢当初抵抗日本人咧，我就唔知佢为公定为私，因为佢嘅老豆张学林嗰个身份咧就俾日本人炸死咗，所以咧佢就因此而咧要为佢父亲报仇。咁啊，即係有啲呢個西安事變，阿張學良而家都死咗啦，即係已經蓋棺定論咁。究竟阿張學良咧係咪社會即係係中國歷史上嘅偉人、名罪人？另外咧，因為如果唔係有西安事變啦，中國共產黨就唔會落奪，有可能唔會奪到政權，仍然係國民黨做緊。咁咧就唔會有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咧三千萬人頭落地啦。阿張學良需唔需要要對呢件事件間接負責咧？多謝你啊！係 啊，係咩事啊？ 阿朱生， 朱生啊，嗱，朱生我你講嘅咧，咁樣張學良呢個人咧，佢內心係咪為私為公咧？因為我自己評判佢係咪噶？阿張學良呢個人咧，用對人嚟講嚟講咧。當他發動呢新安事變之後咧，佢依舊跟蔣介石一路翻入京嘅時候咧，接受啲處分嘅時候咧，但係呢個人咧，我覺得佢咧人都係一個好正當嘅人，但係咧佢呢次錯咧係一定錯，呢次佢呢新安事佢係錯，所以我相信佢內心裏邊咧係會後悔嘅。點解話佢後？點解覺得佢後悔咧？都咁講話一定係啦，但起碼係我有咁感覺。因為佢已經得咗自由咧，佢已經去咗唐山啦嘛，喺唐山住咁耐啦嘛，住咁耐嘅時候咧，中共大力咁宣傳，咁派咁多人嚟接佢翻去翻東北，佢始終都唔肯去，都唔肯翻去，可見佢內心裏邊咧係在有少少咧係內疚，覺得呢件事係錯咗啦， 即係咪意識到即係當時係被利用咧？ 啊！即係係啦，當時佢係點咧？係所以錯係錯咗嘅。我到底佢錯翻咧，係由於佢嘅私心，有老豆被邊個人殺死咧？定係因為佢嘅咩公心？我唔知道。但係咧，呢我唔猜佢呢個私心，但係佢呢事件係錯咗嘅。如果唔係咁受咧，所以你話評判佢人係一個偉人咧，定係一個罪人咧？我估歷史事件咧，將來一定判斷。而好多事件咧，仲未知道，仲未傳聞出嚟。甚至而家最能夠了解呢件事件嘅，佢張學良佢本人最了解相關事件啦，佢死咗啦。第二個嘛就係、是、蔣宋美齡，佢應該最了解呢件事件嘅。佢又唔講，佢又再又唔講啊。佢仲好多話咧未發之福，有啲福時候咧，於是咧到底呢件事件係點樣的時候，佢內心點樣的時候咧？我想將來一定會知道。但是他这件事来讲他是错了。 我们现在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就是苏生、苏生的。苏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喂节目主持人喂。 是苏生你说。 讲请讲。 吴教授。讲。 是孙教授。 对不起。 孙仲教授。 我呢就想我就这样我就觉得其实照着以前这个第四世界大战之后国民党政府军本身来讲他的装备是比这个共产党好添的。还有他有一支叫做新一军是不 是 就全部都美军装备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连整个中国都输了他呢、不过我觉得呢就更加遗憾。而再遗憾的呢就是去到台湾都好中国人始终都斗来斗去的。就包括同民进党啊都是斗来斗去的。今時今日亦都係鬥嚟鬥去，我哋覺得我哋應該要向前睇。其實我哋要爭取嘅嘢咧，係點樣去爭取翻日本點樣承認佢嘅戰敗，點樣去賠償俾我哋？我覺得我哋應該向前睇咯。即係多謝你啊，孫教授。 係 蘇生， 你嘅意見咧，都叫唔錯。不過咧，我有要補充一下，因為咧，我知道咧。中國咧點解會咁不斷試咁曉內鬥去咁試過咧？我哋聽講到西一軍咧，我就西一軍嘅就參加西一軍嘅。 哦， 我參加西一軍嘅。 冇錯，西一軍冇錯，係好似係配備精良，實實在在咧，而家講上嚟咧，西一軍咧並唔係配備精良嘅，佢服裝好服裝即好精良。譬如武器嚟講，用槍嚟講，槍咧係佢係咩咧？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所剩餘嘅步槍，俾我哋嘅。比較國裏面嘅國內裏面嘅中正式步槍咧，仲不如，所以並不能講話西一軍就係將當接受美國嘅就好精良。第二點咧，總言之，國民政府咧係弱點，係佢缺點。冇缺點時候，佢就唔會話失敗，唔會到要台灣。因為八年抗戰裏面咧，的確好打到好疲啦，真係疲兵再戰啦，已經死咗咁多人，疲咧就好疲乏啦。呢一點咧，我哋不能不承認呢件事個。咁中共咧，佢的確確咧，佢係喺抗戰裏面咧，佢所努力之打入日本嘅比較少，所以佢並冇疲憊感覺。佢而家打遊擊戰啊嘛，遊擊戰咧，咁國民政府所打嘅咧，冚唪唥都陣地戰， 係 硬仗嚟嘅，睇硬仗嘅啊。所以咧呢兩啲點咧，我哋亦需了解嘅。但係中國咁咧，應該點咧？應該大家以後要團結呢點咧，呢點當然係對嘅，再有好在。不過講緊呢樣事個，話係咪中國人一定咁樣會內爭咧？呢啲亦係中文化裏面嘅弱點，就唔知台灣現在咁樣，但唔係一樣，呢中文化裏嘅弱點嚟。弱點，我淨係點咧？淨係矯正啲弱點，我要發揮中文化裏嘅真精神，矯正啲弱點，然後乜中國先有救。 乜嘢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呢？ 即是中国文化真精神呢，就是怎样呢？就是发现原来嘛，中国原来就是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的圣善，这个中国文化的真价值，肯定圣善，肯定全世界人类人都圣善的，肯定认为一切价值的事关呢，都是从人性里面人性善良部分发出来的，如果人的真感情就是一切有价值的根据，如果離開了人的真感情的時候呢，一切都沒有價值。 那你講到的是不是原來是我們都知道天人合一，就是就是中國文化的，是不是中文化的基礎呢？ 我們這樣可以這樣說，天人合一這件事件呢，的確確是就指出這個事實，事實確是如此。因為譬如我們人，譬如孟子說中國聖善，聖善怎麼來呢？因為人生是這樣嘛，人生咁可見嘅嘢同天人合一嘛，所以孟子呢個聖善論就已經係天人合一裏面嘅一個初步啦，呢係咁樣啦。所以人你無論點樣，你人性啦，一切事關係，你譬如我哋人性裏面都係天父個天俾我哋噶嘛。你嘅慈愛啦、惻隱之心啦、你嘅受護之心啦、你嘅慈讓之心啦、你嘅是非之心啦。咁呢都係天賦㗎嘛，呢咪天人合一。譬如我再講講，譬如我哋現在呢，喺我嘅黑工環境裏面呢，好多譬如我哋知道而家睇見好多時候都冧山啦，啲山冧啦。呢就係咩呢？我哋知道呢應該山會冧呢，會崩呢，就時時呢就係、是、呢，你去開山，你破壞咗個山，於是嘛佢又出問題啦！ 破壞自然環境， 係破壞自然環境啦。譬如我哋話人道裏邊咧，不斷啲咁嘅水災，不斷旱災，呢就啲咧就破壞咗自然環境，將個中國嘅水流啦、土地嘅破壞咗啦，於是我就發生出嚟。所以我要知道，雖然而家我哋一定要創造，所以我哋中國人，我哋唔係話唔要創造，而係點咧？由我哋創造自己了解。你必須要同個自然環境咧，同個天人配合，要了解呢件事情先得。如果你破壞自然環境的時候，咁你創造咧，你所得上得不損失上就 的確係。咁我哋有另外一位聽眾朋友喺線上，係朱生，係朱生，請講。 Hello， 係你好， 係 我想講下問下教授，因為咧據我所知，即係睇報紙咁講咧，國民黨撤退之前咧，佢話因為貪污腐化，失曬民心，所以然後先至俾共產黨所成，因為以當時嘅裝備啊乜嘢，全部共產下面國民黨係在即執政黨，共產都係在野黨，根本咧就當時咧即好似伊拉克同美軍咁樣，根本冇得打嘅。但係咧，因為佢貪污腐化，佢容許佢嗰個狗仔啊，嗰、那個叫宋子文印嗰啲假銀，印嗰啲銀紙整到咧要用個金嚟稱嘅，即係貪污腐化。 咁咧，然後先收到個歌咧。另外咧，阿毛澤東打韓戰嗰陣 ，send 佢個仔去嗰個韓國嗰度導金，叫阿彭德懷幫佢睇住。其實根本佢唔係上前線，佢只不過喺大後方嗰度做埋啲唔等使嘢。咁俾美軍一個炮火打嚟打瓜咗，佢就遷怒阿彭德懷。其實如果你，我覺得即係兩個王朝啊，都係為自己嘅家天下打江山，都是以前嘅皇帝。因為咧，蔣介石做完咪蔣經國做完，因為佢個仔係俄國血統嘅啫，所以佢做唔到。阿毛澤東個仔喺韓戰打死咗啦，咁啊冇得講。因為韓國佢其實佢就為佢個仔鋪路啊，我個仔上個前線。其實佢根本唔係上前線咯，佢只不過做嗰啲文書工作嘅咯。我覺得即係中國人咧，好比較好似自私自利封建社會。即係一味從自己個做自己個家嚟出發，就唔係為國家民族。因為如果國家民族啊有能者居之，唔係話你會取嗰只豬佢都送佢上去咁咯。多謝你啊！ 嗯，多謝主席。 你嘅意見咧，我覺得都好，都好好。嗱，國民黨當時候咧，國民政府咧，如的確係有腐化。如果唔腐化腐敗嘅時候，點解會咁失敗呢？嚇、啊，當然腐化嘅。不過呢個腐化呢件事講咧，呢個中國整個文化裏面要有調整啊。譬如現在中國咪一樣咁腐化，一樣咁情況嗎？呢都係咩？中國文化裏面咧係有呢個問題，我必須要調整呢件事講。我知道咧，我必須要將中國文化嘅真精神咧再撥發再起上嚟。呢啲咁嘅腐化敗壞咁嘅事幹嘅時候咧，必須要就洗咗去。如果唔係，你冇可能嘅。所以你頭先所講到話，蔣介石咪叫最準過嘅家天下。毛澤東如果毛澤東個仔唔係打死咗時候，佢咪又會乜嘢？今日成家咪又叫佢仔係嘛？呢就咩咧？呢就係黃尼洲我頭先所講到話，呢咁嘅黃尼洲先生所講嘅就咩咧？佢話凡親為保護嘅政權。為保護自己釘住嘅啲咩嘅咧，嗰啲係非法之法嚟，必須要改正呢樣事講。所以佢話三代以前有法，三代又無法，三代之後之前咧係為人民為出眾社會立嘅法，呢啲係真正嘅法律。三代之後咧，即、就、係、是、保衞嘅政權嘅咧，保驚死嘅政權會失咗嘅咧，嗰啲係無法，嗰啲係咪非法之法嚟？係非法之法嚟，真唔算係法。所以黃先生仲有一個好精彩嘅説話，佢話三代之前咧係點咧？係安將天下咧放喺天下上，唔放人偷，唔放人攞咗去。點解咧？即係冇人要偷，冇人要攞噶嘛。三代之後咧，嗰啲政權咧為恐人偷佢天下，要將個天下咧鎖喺大萬裏邊。你鎖大萬裏邊，啲人就偷你啦。點解咧？因為你陷入你為自己啊嘛。所以三代之後無法，所以法咧係必須係要為真正係為社會促進社會促進人權嘅嗰啲先叫法。 嗯 嗯，如果你只係保護自己，佢都唔叫法。 咁你講就使我諗起咗香港嘅23條啦。咁香港23條，你有咩評價咧？ 你睇23條咧，你將香港裏面呢個法律咧，呢基本法裏面咧，我由睇落嚟咧，我覺得咧好奇怪嘅。當時唔知點解你立法嘅人嘅嗰班先生咧，會做咩情況底下，做咩壓力底下而造成你咁樣發出嚟？因為咧，佢立呢度呢個23條咧，係佢第二章是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由它的第十二條開始到32條，數12條。十二條裏面呢，完全都是一國，不是兩制。你大力宣傳說一國兩制，而它立法發出來的時候呢，完全是一國的，都沒有兩制的。尤其最離譜就是第23條。第23條我可以讀一讀，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傾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這赤裸裸的是為保護政權的，這就是黃尼洲先生所說的，你只是為保護政權的立法呢，這個不是叫法，這就是冚唪唥都是非法之法，唔算法。原來咧，中國人所謂法律兩個字咧，唔係咁嘅意思嘅。法字點咧？必須有義理，人先叫法。有義理， 而跟住定一個制度，定一個等級一個份制出嚟，咁合埋先叫法律。 嗯哼。 而但中國字咧時時合埋用時候，後來嘅人咧就時時忘記咗啦，就將佢只係知道律，就唔知道法，就唔知道法。時時講好多不合義理嘅事情咧，佢都變成為律。 嗯哼。 咁時候咧，忘記咗個法，忘記咗個義理，咁而整出嚟嗰只都不合義理嘅嘢，佢都變成法啦。所以王连洲先生就话：呢三百年前的思想咧，到现在咧，反为好多人唔明白。 嗯， 可见比三百年前嘅思想咧，都不如。 即系呢个，我觉得同而家普遍嘅教育有关，即系因为有一种有目的性嘅教育咧，好多时候咧就可能啲人咧好容易忘记以前嘅传统嘅观念。咁我哋而家有位林先生喺线上咧，林先生，请讲。 林先生， 听唔听到？ 喂，林生，你请讲。 我想问一问咧，喂， 你讲啊。 咁咧，佢80万嗰个关东军咧，咪俾苏联红军捉咗去嘅。咁咧，咁嗰80万嗰啲关东军嗰啲武器啊，咁正常咧就留翻喺东北噶。咁咧，林彪咧就带咗50000干部咧，就上去东北接收东北，咁就唔想交俾国民政府军啦，咁啊由八路军去接收，咁咧当然就会接收埋呢批武器啦。咁你如果又调翻嗰啲弹药，吓就会征粮过中华民国嗰啲军队，吓咁咧仲有啊，佢80万关东军咧，佢起码咧都有啊啲坦克啊、大炮啊嗰啲，后期啲林彪个队伍咧，佢就有炮中啦，有坦克啦，吓佢一下子咧。佢可以武裝到咧就100多万軍隊，咁樣咧仲有一個消息咧，據資料顯示咧，當時咧有好多日本兵咧就參加咗第四次戰軍作戰，即包括坦克兵啊，或者電信兵啊，醫藥兵啊，偵察兵啊，維修兵啊，醫生啊，好大部分咧都係一個嗰啲日本關東軍隊嚟嘅。仲有咧顯示咧。在1975年咧，日本兵咧喺蘇聯咧係最後翻去日本嘅，即係遣屬翻日本，就喺蘇聯困住啊。咁咧而家咧，佢總共咧喺中國捉咗啲日本兵咧，係極之少數翻蘇聯，即係翻去日本啊，極之少數，即係可能喺第度死咗啊，或者係喺中國戰場打死咗啊。咁另外咧，又有一啲資料顯示咧。即系话当时咧，北韩咧就去打南韩嗰时期咧，咁好多好大一部分嘅军队咧，就可能系得原底参加中国战役嘅一啲日本兵或者韩国兵、台湾兵。我请回答下呢个问题，或者查一查啲资料，好唔好啊？ 嗱，朱生，呢个 林生 系林生咧，你都讲嘅咧，当然大体上系对嘅，不过咧。詳細的資料事件呢恐怕呢現在仲未曾知得清楚，但有件事件我們可以講出來。當時候呢，我看來你看的時間就非常之使人很憤慨，就是什麼呢，就是民國34年，即是1945年，美國的第一粒原子彈呢落在廣島的時候呢，8月6日第一粒原子彈落廣島，8月8日呢，蘇聯呢就宣戰，啱完落咗原子彈啦，佢原來兩日咧就宣戰。8月9日呢，第二粒原子彈落長期，咁然後咧呢、這個咁嘅日本無條條投降啦，蘇聯啦就進入揮軍入東北，所以你就睇呢啲事件咧，所以蘇聯對中國嘅咧。佢完全咧對中國抗戰、對中國呢個事件咧，佢完全咧個心態就可以了解。佢一路到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就原子彈落啦，佢先嘅啊！我講嗰時候你唔宣佈都一樣噶啦，你唔入都一樣噶啦啊！要留到第二等日本投降啦，佢就先至揮軍入嘅。咁所以佢幫助呢個中共呢個係就當時候咧，的確確係非常表面化噶啦。所以林生你所講的事件呢，我不敢說證明，因為為什麼資料還未出來，我不敢，但是起到當時候呢，的確確有很多的資料呢，很多的日本的投降的 當時一日本法侵入投降時候咧，國民政府就要命令所有軍隊留喺原地裏邊嚟唔好喐。意思就係點咧？就係、是、使佢唔好個人搶日本嗰出攞日本嗰啲武器啦。咁、意思呢個中共咧，當然佢唔接受呢個命令啦，於是就接受呢啲武器。咁至於點詳細情況裏邊咧，就以後會知道嘅，一定知道嘅。不過有一樣事幹咧，係當時國民政府失策定咩咧？當時咧喺東北裏邊咧，雖然勝利啦，但係佢唔應該立馬即就裁軍。呢个时候错，呢个错。听讲嗰时候陈诚嘅意见就系咁样。咁呢个就系佢陈诚未曾读书，未曾咩啦。因为中国历代里边咧，每一次战事之后咧，立即裁军的时候咧，都吃亏嘅。譬如唐朝、唐代，当时平定呢个唐宪宗平定啲范增之乱之后啦，好啦，嗰个宰相以为裁兵，一裁军之后咧。嗰啲軍隊就俾曬嗰啲嘅藩鎮咧，即係接收曬，於是藩鎮之亂又再起啦。咁呢種咁嘅情況咧，當時係錯咗，係錯咗。當然，藩鎮呢個事幹失敗嘅時候咧，仲有好多種原因嘅， 好 多原因嘅。一方抉擇錯咗啦，另一方面啦，共產黨有個特殊嘅情況，特殊利用嗰啲武器啦，咁就係嘅。 呢個係。咁我哋講翻啱嘅即係我哋講緊嘅23条咧，就係、是、上一次有位聽眾朋友就問到咧，如果你唔怕犯，即、就、係、是、你唔會唔做虧心事，你就唔怕人哋立呢個法。咁即係阿孫生，你點睇咧？ 呢、這個孫立軍嘅講法咧，係完全冇道理嘅。點講啊？點解唔做虧心事咧？你咁樣有壓力時候，俾人嘅心裏邊時候咧，就已經使人有壓力啦。我雖然唔做虧心事啊，但係咧，你必須有一個我要點樣可以即係無恐懼之自由啊嘛。所以羅斯福講嘅提到一個，我必須有一個無恐懼之自由，呢、這個好重要。你使人有無恐懼之自由先得噶嘛？你使人有恐懼點嘅自由咧？ 咁系咪統治容易啲？有嗰種恐懼嘅。 有恐懼冇錯啊，但係而家佢又講喎，呢種統叫統治咧，呢種統治時候咧，要唔係一定就係一時係有效嘅，但係並唔係一定有效。點解咧？中國有一句古話，有一句説話，就係、是、遠人不服，夫臨化而來之。遠人即係遠嗰啲人，遠人咧，即係而家香港都可以做遠人啦。遠人不服時候要點咧？你要呼文化而來之，你要點咧？你開始你改進自己，發展文化，自己人嘅心服。佢而家不服，心唔服嘛？心唔服時候，一時間佢會咩？但係到佢心唔服時候咧，佢始終佢都係會咩、所以中國人，所以我今日做23条裏邊咧。我只係兩件事講，一件事講咧，我提出介紹呢個黃宗羲先生嘅觀念，黃尼洲嘅先生嘅觀念。咁樣點樣先叫法？如果只係為佢保護政權嘅嗰啲唔算法，你必須保護人權嗰啲先叫法。第二點觀念咧就係遠人不服咧，書文化以來之。你必須要點？你使人心服時候咧，你不能夠用強硬嘅態度。當時我哋睇佢翻過呢個23条嘅呢個中國基本法，基本法我覺得佢咧從頭睇落嚟咧，佢只係講一國兩制嘅咧，好少提到。尤其佢第二章呢、這個講呢個香港同中央關係時候咧，更加咧12条裏邊咧所講嘅都係兩一制，唔係講兩國，唔係講兩國嘅。咁時候咧，而你大力宣傳一國兩制，咁時候呢個啫。就係一種唔誠實，我又唔知道當時啲立法先生嗰班先生做到咩情況底下，做咩種心態底下，做到咩壓力底下，會咁樣立法出嚟。但係我再睇嘅時候咧，佢呢本呢個啲香港基本法裏面咧，可以講係香港嘅憲法。憲法咧有所謂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兩種。咩叫剛性憲法？咩叫柔性憲法咧？並唔係話佢裏面嘅條文好態度好光猛叫剛性。又睇佢憲法嘅修改，憲法修改容易嘅就叫柔性憲法，憲法修改困難嘅就叫剛性憲法。我睇呢、這個佢嘅修改嘅章裏邊咧，睇佢呢個基本法裏邊咧，佢修改好難，好多困難，然後先嚟修改嘅。咁呢個係屬於咩咧？係雖然佢唔係叫憲法啦，但實在佢性質係憲法性選擇嚟嘅。所以憲法就咩咧？就規定佢嘅政府嘅組織，規定人民權利義務嘅 在其他在普通法之上，權力在普通法之上嘅，佢咁嘅叫憲法啦，就最基本嘅。你普通法如果違反憲法嘅時候，就違憲，違憲就冇效嘅。 嗯哼，咁啱我聽阿孫生你講嘅，即係有一點咧，好有觸動嘅，就係即係好多時候你而家講。而家好多西方國家即係批評中國嘅人權啦，咁我一直以為咧就係人權係西方國家先講嘅。你啱啱講嘅就即係人權呢個概念咧，就係中國文化一直都源遠流長，就係喺人嘅基礎上制定法同埋即係呢啲價值觀啊文化。咁即係人權嘅中國一直都應該有嘅，只不過係而家近期係失落咗。 係， 嗯 冇錯。所以中國一路嚟提就咩咧？就係、是、一定嗰人嘅坐標。 嗯哼。 是坐在哪个地方呢？所以要人极就叫在人的价值上面，这个最重要的。立人极是中国源头所讲的。现在的人我都不听现在人讲，现在人都没人讲立人极的。好，这个说法很古老的。是很古老的，很古老。因为没人立人极的。立人极的意思就是说你将一切价值的坐标呢摆在人的地方上面。讲圣善，现在又没人讲了，现在都不讲圣善了。现在大力讲的话道德做对了咩？有甚至嚟讲，道德点先跟啊？ 即系好多嘢都遗失咗。 而且有啲地方咧，中国人咧有啲地方咧，同西方嘅少少有啲唔同。但系咧，亦俾我，因为我系青年军，参加青年军之后，2014之后再调到缅甸，喺缅甸缅甸嘅战场时候咧，对英国英军同美军咧，我都系接触到。所以了解啲情況。 孫教授，咁我哋嘅節目咧，即係今日好精彩啊！請到你上嚟同我哋大家介紹呢、這個即係抗日啦，同埋講到23條啦。不過我哋節目時間咧就快到尾聲啦。咁好多謝各位聽眾朋友今日對我哋茶餘飯後節目打電話上嚟啊，同我哋傾偈啦。咁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咧，仲會再見嘅。好多謝孫國棟教授上嚟我哋節目。 係，多謝孫教授。 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 拜。 增广见闻，时事趣谈。茶余饭后，每逢星期日晚8点到9点，由 Jack Victor 益凡为你播出。欢迎收听。